从一只来自陕西的绣花鞋，到龙岭一座唐代陵墓，各种诡异的事物相继经络登场。鱼骨庙、圆云梯、幽灵冢、铁头龙王、人面蜘蛛，这种种的事物有着怎样的关联呢？而主角又如何凭借风水秘术突围而出呢？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盲佬非常肯定咁讲，汉拔一定就响嗰口棺材度。于是村民就一齐嚟到咗村东边嘅荒坟度啦。大家话做就做，喐手就将棺材盖揭开咗啦。棺材盖一打开，就闻到一股腥臭，好似一大堆嘅死鱼响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产生嘅气味，要几难闻有几难闻。有几个大胆唔怕死嘅，捻住个鼻，凶埋去一睇，都吓咗一跳。棺材中瞓住一具女尸，身上嘅衣服首饰保存得非常完好，同新嘅一模一样。但系睇嗰啲穿戴，绝对唔系近代所有嘅，应该系具古尸。服饰虽然完好如新，但系尸体就已经捏晒，肌肉皮肤好似枯树皮咁。就响呢具女尸嘅头顶踎住一隻全身生满绿毛嘅，生到好似马骝咁嘅怪物，只有七寸几长，而且呢隻生住绿毛嘅嘢仲系生嘅，正挛埋一嚿响度瞓紧觉。盲佬听到村民咁讲之后，一口就咬定呢隻绿毛嘅小怪物就系罕拔啦，必须马上打死佢，而且一定要快，唔系一到晚头黑啊，佢就会跑到无影无踪，再想揾到佢就难噶啦。有几个大胆嘅村民将呢隻遍体绿毛嘅小怪物捉到棺材外边，用锤揼死咗啦，然后再用鞭嚟抽。奇怪嘅系呢隻怪物就唔流血嘅，一鞭落去咧，身上啊飙出好多黑气，最后咧抽到烂晒，黑气就冇再冒出嚟啦。咁先一把火将佢烧成灰烬。呢阵时天色就已晚啦，啲村民问盲佬棺中嘅女尸应该如何处置。盲佬啊讲留响度迟早系个祸患，要尽早烧咗先得，里面嘅嘢边个都唔攞得。开始众人仲有啲犹豫嘅，毕竟呢副棺中嘅尸体唔系近代嘅，又有咁多金银首饰，烧咗岂不是可惜？正响村民犹豫不决嘅时候，天上乌云密布，隐隐仲有雷声传出嚟，睇嚟好快就落大雨啦。大家欢呼雀跃啦，对盲佬讲嘅话亦从将信将疑变成咗视若神明啦。盲佬既然讲一定要将棺材烧咗，咁就一定要烧啦。最后村长决定等李春来留低点火烧棺。李春来咧系个废柴嚟嘅，平时村长叫佢做咩佢就做咩噶啦。呢个时候虽然惊，但系都只好硬住头皮咁留落嚟啦。为咗赶响落雨之前啊，将棺材烧咗，佢系匆匆忙忙咁抱咗几捆干柴嚟，随便咁堆响棺材下边，点咗把火，就将棺材烧咗起身啦。李春来摸喺旁边睇实，佢咧系一个穷到裤穿窿嘅人，就快40岁人啦，仲未娶到老婆。呢个时候谂到棺材里头咁多金银珠宝，忍唔住有啲心郁啦。可惜正话就唔敢攞，依家火就已经烧咗起身，想攞都攞唔到啦。烧窿咗就唔知仲值唔值钱啦。李春来正喺度无比咁惋惜，忽然白光闪动，天空中接连打咗3-4个炸雷，大雨倾盆而下，即刻就将火淋熄咗一半。 李春来全身上下被雨水淋到透晒。佢睇实呢口烧咗一半嘅烂棺材，心里头七上八落。呢个系老天爷俾个机会啊！火仲未烧坏棺材里头嘅嘢，想攞出嚟就要趁依家啦。村里头其余人都已经走晒，好唔容易盼嚟一场大雨，有好多事要准备嘅。依家又喺荒郊野地，就剩翻李春来自己一个。但系一谂起棺中嗰句古怪嘅女尸，就有几分胆怯啦。不过随之又谂到，金银首饰系可以换钱噶，咁咪可以娶个好生养嘅老婆咯。呢、这个光棍佬李春来就唔再犹豫啦，双手举起锄头，用锄头去顶烂棺材盖啦。呢副棺材咧俾火烧过，依家推开棺材板就一啲都唔嘥力，冇顶几下啫。就将棺材板推埋一边啦。啱先村民开棺嘅时候，李春来只系逼向人堆向里面睇咗两眼，唔敢认真睇。呢、这个时候为咗将女尸身上值钱嘅首饰立两件落嚟，冇办法啦，只好壮住胆去睇啦。棺材里头嘅恶臭已经散得差唔多啦，但系俾啲火烧过，再加上俾雨淋，尸臭潮湿窿味混合埋一齐，讲唔出咁怪异难闻。虽然系落住雨，都冚唔住呢口棺材中嘅怪味。李春来俾呢阵味焗到头昏脑胀，捻住个鼻喺度死顶，然后向嗰个被烧到窿晒嘅棺材里头睇咗一眼。唔睇啊仲好啊，一睇再都忍唔住啦，擘大个嘴就系咁呕啦。眼睇雨越落就越大，而且天色已晚，再唔喐手就嚟唔切啦。李春来抹咗抹嘴，睇准女尸手腕度嘅一只金丝鸭，正想话伸手去摘，忽然背脊俾人打咗一下。呢一巴差啲将李春来吓到濑尿，以为系打雷打到附近坟地嘅死人炸咗尸。佢哋呢一带呢，经常有传闻系闹僵尸嘅。冇諗到呢次真係俾自己撞到啊。结果拧返转头嚟一睇，原来唔係僵尸，係村里头隔离屋马顺。呢、这个马顺係全村出晒名嘅马大胆，薄阔腰圆，生得好健壮。呢、这个天底下就冇佢唔敢做嘅嘢。再加上呢佢脾气唔好，打起人上嚟手上係唔知轻重，所以平时村里头冇人敢惹佢。马顺之前见到棺中女尸有几件首饰，就起一贼心，想据为己有。当时人多用唔到手，见村长叫李春来将棺材烧咗，咁就算数啦。但系翻到屋企之后冇过几耐，就落起一大雨。马顺一睇，咁真系天助我也，讲唔定棺材仲未烧完，依家趁住冇人注意就溜咗翻嚟啦。马顺都费事同李春来讲咁多嘢，自己就将女尸身上嘅首饰、衣服一件一件咁剥落嚟，打咗个包，正准备离开啦，见到李春来踎喺旁边，眼定定咁睇实佢。马顺就警告李春来啦： 你够胆对任何人讲呢？我捉你去喂狼！ 然后从包里头揞出一只从女尸只脚度剥落嚟嘅鞋。算是被李春来用来做掩口费了。李春来拿着只鞋，心里头都不知几火滚了，但是又不敢得罪这个马顺，只好忍气吞声地应承了。这个时候棺材已经被雨淋到湿晒，想烧都烧不着了。两个人就一起喐手，在附近挖了个坑，将棺材埋了入去了。回到村里头讲给村长和盲佬听，已经按佢嘅吩咐将棺材连同尸体一起烧咗啦。盲佬岌咗岌头，满意咁讲： 好好好。我以前听师傅讲起个打寒骨桩嘅事情，身入土落葬嘅尸体若果埋嘅位置不善，就会变成僵尸。僵尸又容易变成寒拔。旱灾都是这些旱拔搞的。我盲佬虽然看不见， 心里头好明白嘅。听你哋一讲呢口棺材里面嘅尸首，就知道唔寻常啦。讲唔定呢口古尸死嘅时候仲系驮住细路嘅，埋响地下先生出嚟，细路仔啊梗系被活埋啦，咁仲边度有得生呢？自然啊死鬼咗啦，细路仔变咗汉伯就更加恶啦。呢一对母子就变成咗僵尸，叫做子母凶，极为厉害嘅。依家烧成灰，佢哋就唔会再害人啦。 李春来越听，心里头越系啰啰挛啦。但你照实咁讲，又惊俾村长责罚，只好咦呀咁应付咗几句，自己又翻咗屋企瞓觉啦。晚黑瞓喺床度，翻嚟覆去就系瞓唔好，一合眼啫，就梦见嗰佢女尸同佢个仔嚟捻自己条颈啦，吓到就一身冷汗。雨一夜都冇停过，就快天光嘅时候，只听见外边乱成一团。李春来急忙披上衣服出去睇下咩事呢？原嚟马顺屋企俾雷劈咗啊，连埋佢老婆同两个细路。一家四口都冇咗啦。李春来心谂死啦，呢次点算好呢？佢本嚟系细胆，越谂就越惊，背脊骨都凉埋，再都忍唔住啦，一督尿就全部屙晒喺自己条裤度。村里头嘅人见到马家发现古尸身上嘅财宝，村长就嚟逼问李春来啦。李春来只好招出实情啦。村长私底下闹过李春来几次嘅啦，要佢唔好出声，将呢件事啊暗向心里头。李春来你咪睇佢平时暗春咁啊，心里头都仲系比较有主意嘅。佢冇将自己收埋只绣花鞋嘅事讲俾任何人知，马顺都死咗啦，就将责任都推晒俾佢，讲自己系俾佢逼嘅。李春来平时系冇乜鬼用噶啦，村里头嘅人都信佢讲嘅嘢。再都冇追究啦，反正马顺一家四口嘅死都系佢自己贪财攞嚟嘅。李春来唔敢将绣花鞋攞出嚟俾人睇，佢虽然系冇文化，都知道呢只鞋系前朝嘅嘢，娶老婆嘅钱就旨意晒佢啦。陕西盗墓成风，文物交易系极为火爆嘅，村里头咧经常嚟一啲外地嘅人收嘢。李春来胆小，又为咗掩人耳目，一直就唔敢出手。直到有一日，李春来响隔离院嘅一个远房亲戚要到北京跑运输，佢讲咗一大堆好话，搭顺风车就跟住嚟咗北京啦。打听到潘家园一带收古董嘅，就问路揾咗过嚟。讲起身都算系有缘，头一次开口就揾到咗我啦。你咪睇李春来外表系朴实懦弱，身上却系藏住一丝极难察觉嘅狡诈。佢饮咗唔少啤酒，饮到颈都红埋，借住酒意啊，先将绣花鞋嘅来历讲咗一次。有啲地方系一带而过，有啲地方系讲到词不达意。虽然系咁，我都听唔明咗七七八八啦。我对李春来讲啦，咁听落呢只鞋嘅来历仲真系几曲折噃。我正话呢，睇咗下啦，呢只檀木底嘅绣花鞋就唔错嘅。再讲几百年前嘅绣花鞋保存到而家咁完好，都系好少见㗎啦。我以前呢接过几对，嗰啲绸缎面都好似树皮咁㗎啦。不过呢，李春来惊我讲呢只鞋唔值钱，显得非常紧张咁问： 老板，呢只鞋究竟值几钱啊？ 我扮到好无奈，撩住牙咁讲：老哥啊，你知啦，鞋呢种嘢肯定系一对嘅。如果你隻鞋系一对嘅呢，咁就值钱啦。但系只有一隻咯噃。以当时嘅行情嚟睇，呢种明代包括清代早期嘅细脚绣花鞋，响好多民族爱好者以及搞收藏嘅玩家眼中系件唔错嘅嘢。而且市面上保存完好嘅细脚绣花鞋虽然唔少，但几乎都是民国晚清时期的。 我问你出来可唔可以将另外一只都搞埋翻嚟？只有一只咧就显得有啲残缺啦。古碗呢一行讲究嘅就系一个全字，啲嘢越系成套嘅，越完整嘅就越值钱。有时一件两件唔起眼嘅嘢，如果可以凑齐全套，价钱就要翻几番，甚至系翻上几十番以上。李春来面露难色咁讲啦， 另外一只绣花鞋早就唔知去咗边啦，呢一只啊都系我收收埋埋咁先攞得到嚟北京咋。 嗱咁啦，我呢就同你交个底，我对农民兄弟特别有好感嘅。当年我爹呢就为咗中国农民嘅翻身解放，先放弃咗学业投身革命。佢老人家呢就做咗一世革命。算啦算啦，我哋唔好提佢啦。就连中国革命啊都系走农村包围城市嘅路线，咁先会有最后嘅胜利。所以啊，我可以拍住心口咁讲，绝对唔会睇你系农村嚟嘅就会呃你。呢隻鞋如果喺市面上卖得好，可以卖个六七百，再多就唔容易㗎啦。嗱，老江，如果你愿意，呢隻鞋600蚊我就收咗佢啦，当系我哋两个做个朋友。以后你仲有咩好嘢就直接嚟搵我，你觉得点啊？李春来好吃惊咁讲， 600蚊啊，我冇听错啊嘛。 点啊，嫌少啊，我加多50蚊俾你。李春来连连咁摆手， 唔少啦唔少啦，开头我仲以为最多值300咋。 我即刻就俾咗650蚊佢。李春来将啲钱数咗十几次，稳稳阵阵咁收埋响身。我就叫佢小心啲啦，饮咗咁多酒咪将啲钱跌咗去。之后我又同李春来倾咗唔少佢哋老家嘅嘢。李春来老家响陕西省黄河边嘅金源沟，系嗰一带最穷嘅一个县。佢哋嗰个县附近有个农场县，多山多岭，据讲以前系一片国葬区，嗰度啲古墓啊多到数都数唔清啊。嗱，农场县嘅古墓多到咩程度呢？可以咁讲，一亩咁大嘅地方就有六七座墓，呢、这个仲系明面上边嘅，深处嘅地方就仲有更多。从里头挖出嚟嘅唐代粉彩制品，一件就要卖到成10000蚊。当地好多农民屋企都有几件，佢哋就系靠从田里头挖出嚟嘅嘢发家致富噶啦。从民国嗰阵开始啊，就有好多文物贩子去嗰边收购，似模似样嘅，几乎都已经俾人收得差唔多啦。向南嘅秦岭，听讲嗰边嘅大墓仲多，就系唔好揾，好揾嘅都俾人揾晒。有一座最出名嘅汉墓啊，墓上边净系盗洞啫，就俾人打咗280几个。呢啲盗洞从古到今嘅都有。响嗰边呢，仲流出嚟好多价值连城嘅嘢，不过具体系咩呢，李春来就讲唔清楚啦。呢啲事呢，佢都只系听翻嚟嘅。睇下天色唔早啦，李春来嘅酒气都散得差唔多，就起身告辞。临走嘅时候千叮万嘱，等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佢屋企坐下。我又同佢客气咗半日，咁先将佢送走咗。返到古玩市场，肥仔同大金牙早就等到唔耐烦啦，见我返嚟就即刻问我收咗啲咩好嘢。我将绣花鞋攞俾佢哋睇。 顶你个肺呀、死得你呀、搞咗半日就攞咗隻咁嘅旧鞋返嚟呀。 大金牙讲啦， 呢隻鞋做得好讲究，姑爷你几钱收返嚟嘅？ 我将价钱讲咗，大金牙连声称好啊。 姑爷呢段时间眼力真係好咗好多，呢隻绣花鞋卖2000蚊一啲问题都冇啊。 我啊几后悔下啦。照你咁讲，早知可以卖咁多啊，我就俾多两个钱嗰位老哥啦。我仲以为就值600-700蚊，仲系睇走咗眼啊。 今日系星期一，星期一冇咩生意嘅咧， 我哋三个收档啦，费事蹲响度啦，好耐冇食过擦羊肉啦。点啊，两位，我哋执拾下去东四咧。 啊，伟大嘅头脑呢就总系不谋而合嘅。我呢两日都正想话去食下。啊，你话真系点解我点解食嘅都唔厌嘅呢？真系吓， 仲系以前经常去嘅嗰间，依家啱啱系下午四点，仍然系冇咩客。我哋就响墙角靠近窗嘅一张台坐低，服务员帮我哋点咗个锅，将啲嘢摆好，菜又上齐嚟啦。佢哋就翻去柜台嗰边倾偈。我揞出烟嚟，递咗支俾大金牙同肥仔，然之后问大金牙啦：，今夜你同我哋两个讲下，呢只鞋有咩咁值钱啊？大金牙将呢只鞋攞咗过嚟讲：， 呢只鞋啊，唔系一般人嘅，你睇见未啊？呢朵系牡丹花，自唐代以嚟，世人都以牡丹为贵。一般嘅普通老百姓呢，虽然都有响鞋度绣牡丹，但肯定用唔起金线嚟镶嘅。另外，你哋再睇下呢朵花心度，仲镶咗六粒珠仔，虽然就唔系好名贵，但系整体嘅艺术价值就上咗去啦。最主要嘅系呢只鞋嘅主人，呢位老哥系陕西过嚟嘅，陕西民风朴实，自古民间系唔中意扎脚嘅。我估计呢只鞋嘅主人啊，极有可能系外省调去嘅官员家眷，或者系大户豪门嫁过去嘅贵妇。总之非富则贵，所以呢只鞋好有收藏价值。我啱先响市场度讲2000，系唔敢张扬啫。依我睇啊，最少值6000啊。如果系一对啊，价格就肯定仲可以翻4-5倍啊。 我同肥仔伸咗伸条脷，真系冇谂到咁值钱啊！我心里头打定主意啦，翻去一定要去一趟陕西，再补翻啲钱俾李春来，唔系佢就太蚀底啦。边食边倾，不经意间话题就讲到咗陕西一带个古墓上边去啦。 我呢就虽然冇亲自去过陕西，但系听一啲去过嗰边收嘢嘅同行讲起，800里秦川文武圣地，三秦之地水土深厚，地下埋嘅好嘢数都数唔清啊！仅仅系农场一个院咋，就将近有不下100000座古墓。有啲地方啊，土下边嘅一座古墓啊压住一座古墓，文化层啊多达几层咁厚啊！秦岭大巴山一带，传说都有唔少大墓。我就谂啦，有机会一定要去一趟，收啲好嘢返嚟，就算收唔到开下眼界都好啊。但係我身体唔争气，一直就冇机会去。 啊，你讲得冇错啊，秦岭嗰边啊确实係好多好嘢啊。上次呢我听嗰个 RM 讲啊，好似话嗰边有棵咩青铜巨树喎，讲到神神秘秘咁，都唔知系咪真嘅，下次有机会啊问清楚啲佢先得。 乜你识得 RM 嘅咩？ 哦，上次啊去广州嘅时候同佢食过次饭啦，就系嗰次听佢讲嘅啫嘛。 哦，原来系咁啊嘛。不过听你咁讲啊，我都想睇下咩时候得闲去秦岭行翻趟。肥仔，不如我哋一齐去玩翻次啦，顺便收啲嘢翻嚟都好啊。老金，你都跟埋我哋两个一齐去啦，我哋一路上都好有个照应啊。三个人一拍啊，即合商量几时出发啦。我早就听讲秦岭龙脉众多，想去实地考察一番，最好可以搵翻个大斗赌下，快啲还翻条数俾个美国妹。 我就唔惯成日孭住条扫响度嘅。 嗰边挖出嚟嘅嘢都系地下交易，已经形成一定嘅程序啦。外人系好难插手嘅。我哋要想收值钱嘅嘢，就要去最偏远嘅地方。冇就由自可，如果有啊，一定可以赚翻一大笔啦。 肥仔突然谂起一件事，对我哋讲啦。 我哋系唔系要带多啲黑雷提子呢？听讲嗰边僵尸系最多嘅咧。 我话啦，我哋主要咧系出去玩下，顺便收啲嘢翻嚟，唔使担心撞到大种子嘅。大金牙讲啦， 胡爷，你系睇风水嘅大行家啦。你讲嗰度出咁多黑空白空，响风水学上边啊点解释呢？ 我答佢啦，空可以讲系指僵尸，黑白呢即系分别指唔同嘅尸变。既然讲开呢啲，我就从风水嘅角度同你倾下啦。咁想知道呢里头有咩学问嘅话，我就下次接住同大家继续讲啦。